这是一切法的大根大本。起心动念没有了，就回归常寂光。那就能大彻大悟。那现在人为什么不能够大彻大悟？不要说大彻大悟，大悟乃至于小悟都没有了。什么原因？就是在不肯放下。起心动念，说实在话，我们想放下也做不到。境界太危险了，我们的心太粗了，叫粗心大意。起心动念就在眼前，我们就没有感受，没有感受怎么放？那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次是分别。我们有感受，起心动念没感受，分别有感受，而感受最明显、最严重的，无过于执着。执着是最明显的、最粗的烦恼，粗细的粗。起心动念是最微细的，分别是最普遍的，执着是最粗最重。从哪里下手？要从这下手。功夫是真的力，那能不能放下？关键在看破，就是看破的意思，对于事实真相真正有认知、有了解。真相是什么？大乘教里面常说的《金刚经》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闲公老和尚告诉我，什么都是假的，意思就是他什么都放下了。他知道，楞伽经上有两句话更有味道。佛说整个宇宙的真相是什么？叫自心现量，不断之无，很有味道啊。无不断之无啊，我们讲了个无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八个字变成一个字，无怎么它不断呢？就是这个妄念的幻象啊，假象，前面灭了，后头接触，它不断，一个一个接触的。这种现象，大乘经上佛说的好。叫相似相识，你这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相识，真的相识前面一个相跟后面相相同的，那真的叫相识，前面跟后面不一样啊。什么个现象？我们讲大同小异，错了。实际上是

啊，那么定想求的就是求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，全教三乘。大天台别教里头是主摄心、摄会心、清净心啊，提升到平等心，那是大乘。别教十地菩萨，大圆教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他们的心是平等，平等的没有动摇。从戒禁自性本定到圆满自性本定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八万四千法门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、不同的门径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所以说，法门平等。无有高下啊！哪个法门最好呢？每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有人吃甜的好，有人吃辣的好，各个人口味不同啊，都满足你的欲望啊，这是相同的，满足你的欲望，满足你的养分啊，所以它的方向是一个，它的目标是一个。啊，那么这个法门是不是只限于佛教的？不是，即使讲八万四千，也不是限于佛教，何况说无量法门？无量法门就包括啊，这个世间所有族群的古圣先贤，所有宗教，全包括在其中。平等的佛法真的是讲得圆满了，讲得究竟了。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有分别有执着就究竟，他不能圆满。那为什么？他有同，他有异。佛教里的有同，没有异。那这个东西越学越有味。怎么学？放下。越放下越有。天天要放下，月月要放下，放下就有进步啊！好比我们上楼，放下下面的台阶，我们就升一个台阶。你要不肯放下，原地踏步啊，学的再多，升不上去。现在大家喜欢赚钱，喜欢要钱，同样的道理，你要不放下，你就不会增长。你今天把你财富统统放下，嘿，明天涨了，高了，啊，步步高升。这是正当获得的，不是非法获得。非法获得的是他往下坠啊，正常获得的往下提升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毒药不是没有啊，它越来越多， 啊，多到怎么样？多到摆在面前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啊，自己生活受用一定非常简单。日食三餐，夜眠六尺，把饮食起居都能够受足，不月份身心健康，健康长寿啊。啊，只要是过分了，对健康都有损害。对万物都有过失，对万物过失就招惹天灾人祸，对自己过分带来的是疾病、烦恼、痛苦。人活在这一生当中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痛苦，你说你多自在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。啊，开智慧不生烦恼。啊，那么实则所说的这些话，是个修行人非常正常的身心状态，放不放在心上呢？不放在心上。心上还有我能忍，我能让，那怎么样？装相了，是忍了，是让了，着相了，反复。六道凡夫的这些，如果忍他、让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敬他，通通不着相，这是性的自心本有，大自然现前，没起心动念呢，这才得大自在啊，这才生大智慧呀，现大神通。啊，那么佛里面心里头，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什么样的境界也如。啊，所以那个境界的人，无论住在什么地方，都是宝地。这就是经常有一句话说的：“境随心转。”你是什么样的心，环境就变成什么。不相同啊。啊，这个道理慢慢的会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。啊，就是居住的环境是随着念头转，随着我们境界不同不一样。我们看错了。我们以为佛跟我们一样佛，啊，因为我们有感受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才是苦。他完全没有，啊，完全没有，没有起心动念。我们想想，这个境界的人，他无论在哪个地方，他都落，他哪来的苦？啊，苦就是分别执着来的，没有分别执着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 这叫妙啊！境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是个梦境啊，是不可得了。这个话佛在《大小乘经》上常说啊，我们都没办法把它体会到。我们总是认为我们自己不错啊，自己眼看的是真的，耳闻的是真的，殊不知全都搞错了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，根本就是假的啊！他看我们这个世界，就像看电视屏幕上一样，不是人，别当真，当真就错了。但是凡夫当真，当真就被染污了，当真就受苦受乐了。以为他是善，就乐受；以为他是恶，那就有苦受。感受从这来的，受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这个海贤法师兄弟两个人以这么长的时间住在这个世界，就他有任务，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别人不相信啊。至少谁能活一百岁，他活一百一十二岁啊，这一点就是让人服了啊！一百一十二岁不稀奇啊，他不要人伺候啊。你看，劈柴、烧饭自己干的，衣服自己洗，每天从早到晚工作不停止。他体力多好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，他全做到的，而且做了九十多年，你能不服吗？一个字不认识，他什么都懂，你问他，他没有答不出来的东西，这智慧呀！大夫的简单又真实啊！我们在这里面看了一个报告，有一位书法家看到他年岁这么大，一百一十二岁，身体这么健康，觉得很佩服。向他请教养生之道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好好的身体？他就说了四个字：持戒、念佛。这个意思可深了，持戒是养神的。身体好啊，念佛是养心的。你看，心好，身好，身体怎么会有毛病呢？我们只要把五戒十善做好了，那就养生。你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啊，就是中国老祖宗所教的无常、仁义礼智信啊。不杀生是仁，仁慈；不偷盗是义， 不邪淫是理，不妄语是心，不饮酒是智，仁义礼智信。你能一生做到这五个字，身体健康啊，心要清净，念佛心清净，心专一，除了佛号之外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心清净啊，身心清净，自然健康长寿。啊，所以经上此地说的，现种种稀有神变，这个稀有神变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穿衣吃饭，啊，老和尚是他的工作是在夏天耕种。啊，一生我们世间人看最辛苦的生活，它是最快乐的生活。我们辛苦是因为有受想行识，他没有受想行识，他受想行识完全转变成智慧啊，转八十成四智，怎么转的？那一句佛号转的，念久了，不知不觉自然转了。啊，佛度众生，阿弥陀第一，阿弥陀佛的方法最好，无比的殊胜。啊，需不需要今年的？不需要。海贤法师不需要今年，没念过经，也没听过经。他的师弟海清也如是。你看师弟往生大概将近十年了，留下了肉身，肉身不坏呀、啊。那现在有人发心把全身贴金供养在寺庙里头，啊，留下叫全身舍利。也是给我们所证明的、啊、证明什么？一句话，圆满大师，圆满的大师，究竟的大师，一句佛号就办完了，你能不信吗？那我们学习这个经，学习了十三遍，总结就是老和尚，老和尚一生表演的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，为我们表演的，告诉我们这个经是真的。我们学经干什么？因为对经有怀疑，对名号不相信，学了这么多遍现在才相信了，那他来给我们做证明，阿弥陀佛安排的，不是偶然的，佛陀慈悲到极处啊，啊，知道在今天我们这个经啊圆满了啊，来表演大圆满， 活在这个世界，短境界就自在啊。我们凡夫的毛病要知道，圣经里面啊，环境很顺你的心啊，你很喜欢的 啊善缘往来的都是好人啊，喜欢其实其贪念的心，贪念就是烦恼了，生烦恼不生智慧啊。如果是逆境，遇到的是恶缘，遇到人都是坏人，都是恶人欺负你，你就生烦恼怨恨了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被境界转了啊。老和尚他不被境界转，他能转境界，若能转境则从如来。楞严经上说的，你能够转变境界，不被境界所干扰，不被境界所转，那你就是跟如来没两样了，那你就成佛了。成佛要能转境界啊，所以我们出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，不生这个念头啊，要用平常心对待啊。那么在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啊，像老和尚那么大年岁啊，收的下下也有电灯了，这应该在不是很远的时候啊，收电灯费的人拿着单子问他要钱，老和尚一看这个单子上人给他一讲多少钱呢，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，他就问怎么可能呢，比上个月加这么多钱呢，这个收电费的人打了他的耳光老和尚照单付钱啊，这人走了，在旁边的人看都看不惯的，要把他抓来问你，老和尚算了算了，量大福大啊，不要跟人争这些了，他能受得了，他说打我娘耳光啊，就等于给我瘙痒了啊，吐了一脸的唾沫等于给我洗脸了，这是转境界啊，绝不因为这个受侮辱了要生闷气了啊，还有谁去怨恨，那就错了，他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这些人都没有，他不受我啊，他不受这个侮辱他的人，那个果报他自己受，老和尚没受，没接受啊，这个人将来有果报，一人一株莫非千金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，老和尚深明因果的道理，所以他才自在。啊，早年头也遇到师兄弟们对他指手画脚，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不闻不问。有一天师父叫到他房间把他责备一顿，他才晓得啊，师兄弟当中有人冤枉他，诬告他， 他不变，不说话。啊，等了有很久一段时期，有一个从外地回来的，啊，也是个年轻的师兄弟，回来之后晓得这段事情，替他打抱不平，啊，说人家对他是误会，啊，他说人家冤枉，这大家才知道。从这个地方看出来，老和尚忍辱波罗蜜，啊，回报他，欺负他，张卖他，陷害他，他心里头一看没事，每一天照样做工，每一天照样念佛，他没有功夫给别人计较这个事情。啊，个人因果，个人承担。啊，用恶意对待别人，别人不接受，这个恶意就归自己。啊，他不接受我，他很快乐我。那极乐世界的人呢，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啊，遇到事情想法看法完全不相同。我们这个事体很大，他没事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啊，这个现种种稀有神变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你看看他真的是如理如法。真正是跟佛所讲的，无论在精神上，在活动这个生活上完全相应的。那为我们表演了九十年的，啊，二十岁出家了，表演九十年的，我们要会看的，啊，不会看那就错了了，要能看得出来。啊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能看得出来，都能把他这个理跟事讲清楚讲明白，我们应该学习，最重要是应该向他学习。啊，人人都向老和尚学习，社会不会乱了，啊，地球不会有灾难。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：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如果心是佛性，看一切众生，全是阿弥陀佛。先供老和尚表法，香炉里面插了十二支香，啊，有人问他，你怎么插这么多香啊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啊，这是我一个人，没有别人，我不会泄露。这就是我看到满屋子里全是阿弥陀佛，这不很重要啊。啊，那么有人在身体极端不舒适的时候，啊，看到什么？满屋子里都是元清真主。啊，那么这个就境随心转嘛，相由心生嘛。啊，我们用什么心？用佛心，遍法界时空界没有一个 不是佛。把阿弥陀佛念熟了，念纯了，不需要注意，就是注意自自然然的阿弥陀佛常常出现了，没有去想他了，你才能看到你小房子里头小佛堂里面全是阿弥陀佛。仙公老和尚为我们表这个法，我们是愿意跟冤亲债主对立，还是愿意坐在阿弥陀佛的怀抱里？都是自己的一念，除了自己一念之外别无他路。宗门大德说得好，若人是得心，大地无寸土啊。意思是什么？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心就是佛，一切无就是心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无怎么不是佛呢？怎么不是阿弥陀佛呢？我们自己要把它认识清楚。要把它认识明白，假的应该放下，真的应该要取得。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，啊，感谢恩人，如果说原谅仇人，这个心不善，为什么还有仇人？还要原谅，那怎么样把仇人变成恩人，把仇人变成阿弥陀佛？我面对的不是仇人，是阿弥陀佛，他处处找我麻烦，那是给我考验，看看你有没有智慧，你迷不迷惑，看看你有没有烦恼，你能不能忍耐，要考试的，考试通过了你就成佛了。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学忍辱先人，忍辱先人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看高丽王？高丽王是一尊佛，帮助他快速成佛， 您不敢弄，都是原谅感恩的。啊，忍辱先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啊，割礼王是乔陈如尊者的前身。恶利王对忍辱先生施以凌迟处死，这是无缘无故啊！忍辱先生没有过失，造这么大的难，受这么样大的委屈啊，真的没有丝毫怨恨，临死的时候告诉格里王，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。落眼缘说法，第一个得度正阿罗汉果乔陈如。忍辱先人说话算话，没有妄语。无疑不是表法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人不是我的老师。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。啊，佛有这个表法，格里王根据身体的表法，夫子说过，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啊，三人是自己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。善人是我的老师，恶人也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善人做我善的榜样，向我学习；恶人做出恶的榜样，向我反省。有没有他那样的过失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全是老师。全是恩人的。中国古人说出一句成语：“仁者无敌。”啊，敌就是敌对。啊，人人没有敌对的，有一个对头，有一个冤家，还有一个我讨厌的人，这个人不是仁人。仁者，这个称呼在大乘佛法里是称呼化身菩萨的，啊，也就是承认化身菩萨没有对立的，还有对立的，他没有真的发生。啊，化身菩萨一定是看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通通是佛。啊，有情众生是佛，无情的花草树木山河大地皆是佛。为什么？心是佛，这心现。心所现的这些无没有离开心。啊，心跟我融成一体。你从心上看都是，从相上看千差万别，从心上看一个心，也是一尊佛。 啊，一尊佛，我们称他为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一尊佛。阿弥陀佛这个名词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无量寿。啊，佛翻作寿。在阿弥陀经里头，世尊为我们解释阿弥陀佛的意思，是了两句：无量寿，无量光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，无量光。无量寿是德能里头的第一德，无量光是表智慧。啊，换一句话，阿弥陀佛代表无量光明，无量寿命。这意思都好，全了。光遍照法界，代表空间；寿代表世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无量光寿，无量的时空。无量时空是一体，取这个意思，这意思太好了。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遍法界虚空界，在科学讲全宇宙的总号。啊，他没有一样东西漏掉，整个宇宙圆圆满满就在这一句名号里头。啊，科学讲无量的时空，佛说无量的光寿。意思是一样的。啊，佛说是一体，科学也承认是一体。啊，就是他还没有能够起入这个境界，起入境界就成佛了。啊，没有起入呢，有解无显。他知道这回事情，他没能证得。啊，科学家如果能够身形世界一切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他成佛比一般人快呀，他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知道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自信，只有这个事。啊，对自信到底是什么还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就是能大师对五祖报告的第三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一句科学家没发现，本自具足啊，能生万法他看到了，本自具足不知道啊，这万法从哪来的不晓得，万法是本自具足科学走到登峰造极就是佛学。啊，我们欢迎他，赞叹他，他的报告对我们这些根性不利的人帮了很大的忙，让我们看到报告对佛法升起信心。

为什么？念佛得三昧呀！啊，就是得清净心。我们的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。啊，他们用一句佛号，这三个都得到了。啊，清净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觉是佛。啊，就是法身大士。这三个境界，一句佛号证得。为什么证得？他肯放下。我们念不能证得，没放下。啊，分别执着都没放下。不但没有放下，可能分别执着。于日而增啊，一年比一年加重，没有减轻。如果一年比一年轻，他有进步，他功夫得力了啊。这些习气一年比一年重，那换句话说，他这一生跟佛结了缘，阿里也是有种子，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来生继续搞六道轮回啊，六道轮回非常可怕啊，在现前来说，六道里头人的寿命最短啊，也许人说畜生寿命短，畜生虽然寿命短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很难离开畜生身啊。你比如说他变成鸡了啊，寿命是不长啊，不到一年就被人杀了，来生呢，来生还是鸡，他总要做几十次或者几百次，这个麻烦了 啊他才能脱离这个身。问题在这个地方啊，鬼的寿命长，鬼到底一天，人间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啊，供养他，就是一天供养他早餐，供养他晚餐，就这个意思。人间一个月，他一天，寿命长啊！啊，人间一年，轨道里头十二天。啊，他好的寿命，以他们那个时间算，也要几千岁。如果堕到地狱，麻烦大了。啊，那真是要几万岁、几十万岁才能出得来。啊，太难。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真害怕，我们还敢造业吗？还敢任性吗？啊，还敢发脾气吗？发脾气伤害别人，别人伤害少，对自己伤害大。我常常讲三七分，伤害别人三分，伤害自己七分。累积这些恶业，就是六三途果报啊！决定不能做啊，不能忍也要忍呐、 为什么？我不想到三恶道去。啊，忍辱就是功德，是好事。啊，越是严重的人，越能持功德越大。啊，所以中国人所说的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，啊，什么样的伤害？像人入仙人，被人冤枉，临时处死，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这个提前成佛了，人如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啊，没有成佛，在做菩萨的时候，修人如波罗蜜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人家来骂我、侮辱我、羞辱我、找我麻烦，是不是好事？好事。为什么呢？在这个地方。修忍辱波罗蜜，如果没有这些事情，到哪里忍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个世间人没有善恶啊！你要懂这个道理，害我的人帮助我成就，我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啊，不经过他这一关考试，我什么提升不起来。我能够提升上来，完全是他们的帮助。能不感恩吗？啊，他们冒着要做三途的危险，把我提升。所以你才真正明了啊，菩提道上啊，全是恩人的。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啊，能帮助你提升，就是真善知识，那个正面的。正面如果你升起贪念的心，你堕落了。啊，负面的怎么样整理？你不生怨恨，你升往上升。净云无好丑啊，好丑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。我们的心好，样样不好；我们的心不好，善恶都不好。善的叫我起贪心，啊，恶的叫我起嗔恨，通通叫我往下三途去。啊，所以你要是真觉悟了，真回头了。善不生贪念，恶的没有成慧，全部都帮我提升。这是佛陀教育，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。啊，你绝不吃亏。跟世间一般人讲的不一样，跟世间大圣大贤讲的一样。啊，所以今天不但是佛门要互相赞叹，对不同的宗教也要赞叹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世间有战争。不希望社会上有冲突，如何能化解冲突，能消除战争？啊，那就是互相赞叹，互相敬爱。最有效的方法，真的就是佛陀教育。啊，我们在年轻时候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，跟人家相争了，啊，认为竞争是正常的， 啊，学佛搞清楚、搞明白之后，才知道竞争是错误。啊，忍让绝对正确，忍让决定不吃亏。啊，自己在那里累积功德了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，后面的果报殊胜啊！啊，但是怎么样？不求果报，果报更殊胜。啊，求果报决定得到，啊，但是会引起执着。会引起贪念，那为什么诸佛菩萨实现在人间，一生过着清苦的日子？啊，来佛寺的三个人，一生清苦，啊，他们生活能过得很好。完全靠自己的劳力啊，小庙没有香火，一般人都不去，没有供养啊，工作最勤奋的海鲜老和尚，他有体力啊，耕作那么大的面积啊，一生开辟农场，开辟了十几个一共100多亩啊，收成很丰富啊，啊，救济贫穷啊，特别在农村里的老人年轻人出去打工去赚钱啊，老人衣食可谁，没人照顾了这些人都有福报，遇到海鲜老和尚啊，他来帮助他照顾这些人啊，报告里的说受他接济，受他供养，成千上万的人啊，自己什么报酬都不要啊，多余的通通供养大众。诸法之本源，非有别种，唯自如来藏性缘起之差别法，故彼有可融合融之理啊，在理论上讲它一定有，可以和睦，可以融会，因为他不一致性。那么世尊在楞伽经上也讲得好啊，整个宇宙是怎么回事情？佛说自性现量，不断之无啊，不但这无说得太好了啊，自信限量量就是一切万法，现是现前 现前一念的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。啊，诸佛实相里面讲真相，而不是讲妄相。啊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真相没有空间，没有此界他方。那真相是什么？当下一念，不是前一念，不是后一念，就是当下这一念。啊，像一张一张幻灯片，打在荧光幕上，荧光幕上的像呈现出来了，一时顿现，没有前后的。啊，那为什么会有空间、时间这个事的出现？佛告诉我们，这是从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分别执着，时间空间就没有了。啊，有分别心，有执着心，时间空间就出现了。啊，虽然出现，它不是人，它是无，无中生有。啊，就是一念生的，这一念的时间很短暂。这一念呢，生灭了。短暂到什么程度？短暂到生根灭几乎化成平等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弹指32亿8000年，这就是念头的速度。啊，有人告诉我，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。可以谈7次，那7次多少个念头？2100兆。啊，32亿8000年，8000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再乘7次。一秒钟，3×7=21，2100兆次的生灭，一秒钟。这说什么？这说明宇宙的真相，宇宙万法的真相。所以，不存在无啊。但是这个无什么？它不间断，它不间断，所以不断之无。你看，前一念灭掉了，后一念生了。啊，可是要知道，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一个念头。如果是一念的话呢，那就是相续相，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。有相似，啊，相似的不多，不相似的太多了，啊，我们要看这一念当中整个宇宙，你就晓得，它不是相似相，啊，不是这个相续相，它是相似相续。 这个八个字把事实真相全说出来了。跟华严经上华严玄坛上讲的一个意思啊，华严玄坛上说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啊，没有别的，唯自如来藏性，自己的如来藏性，缘起的差别法啊，差别就不一样啊，念念不一样啊，啊，虽然不一样，它是一个自性，同一个自性。既然同一个自性，就有可疑合融之理啊，可以和睦相处，可以互相包容。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大乘佛教能解决问题，就是在彼有可合融之理。下面举华严经师自证啊，这里都说得好，你看何以或许啊，自信在一念之间现象，现象呢还是由隐现，此处现另一处隐啊，所以它不是完全相思想，它不是完全的，隐性不同啊。啊，譬如我们讲十法界，我们今天感觉能接触到的十法界里头的人法界，我们见到了啊，还有畜生法界，我们也见到了。这是心，那隐呢？其他的九法界我们没见到啊，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天人啊，下面有恶鬼、地狱啊、畜生，还有一部分我们见不到啊，或隐或现。影形不同啊，或一或多啊，或是一种或是多种。故无自性，这一切法无论影形一多都没有自性，自性就是自体，没有自体。啊，体是什么呢？体是这个真性，啊，也叫自性。啊，一切法没有自性，自性是一个。变法解虚空界就是一个自性，在净土中叫常寂光，啊，常寂光用这三个字来描绘自性，啊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常，常是不生不灭。它是永恒的，它不是生灭法啊， 即是清净，它永远没有染著，永远没有动摇，啊，如如不动，就是我们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，就这个意思，这极的意思。啊，光，光用它所比喻，光是光明遍照。啊，光明遍照是我们现前所感觉到的。啊，是不是遍照呢？不是。我们晚上看天空的星星，许许多多星星，我们能看得见的，全是太阳，都是自己发光。啊，我们看到它那么小，为什么？它距离我们太远了。如果天上只有这一颗星，我们看到天上那个亮点，不起照明的作用。为什么？光太小了，距离太远了。啊，这就是光靠得近，照得很明亮，对我们有用处。太远了，甚至远到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。啊，这个很容易证实。我们用望远镜看天空，啊，所看到星的数量比肉眼看到的多得太多了。肉眼能看到的光，最小的星星大概6000多颗，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几万颗。天文台用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几十亿颗，那，所以用光来做比喻，就是举一个情境的比喻，啊，实际上光都比不上，啊，光有远近差别。可是自信呢，没有人心差别。自信在哪里？像光一样，遍眼一切处，啊，遍眼一切时，无处无时无处他不在。他要不在了，一切万法就没有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万法是因他成体，因心成体。啊，没有这个体，就没有这些事，没有这个现象啊！啊，这些现象跟事都是这一个自信隐现一多变现出来的样子，怎么回事情？啊，是由心回转，这一句重要。啊，为什么由心回转？就是外面物质的现象随着心在变化，这就是现代科学家提出来的疑心控物，啊，就是用这个念头，用念头控制物质环境，啊，这是经过科学证明，科学家提出来，跟佛法说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没有佛法说的那么圆满。 啊，随着心的念头，心善没有一样不善，心恶就没有一样不恶。外面境界随着念头转了，如果我们的心完全想偏了，想歪了，想邪了，想恶了，这个地球距离毁灭一天比一天近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觉悟了，能够转回来。啊，相信佛的一句话，一切法过无自性，由心会转。我们相信这句话，这一句话也就是一切法从心相生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说的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随顺佛陀的教诲。啊，简单的说，随顺三归五戒十善，就行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过的是什么世界，什么生活？极乐世界的生活。啊，极乐世界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那边的人齐心动念，是究竟圆满的三归五戒实相。我们果然能把三归五戒十善做到究竟圆满，这个地球上就是极乐世界。地球上一切万物，那就像无量寿经上所说的，美不胜收啊！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没有丝毫差别。那海贤法师光碟里头提到一桩事情，有一天老法师烧香，烧了十二支香，一个香炉里头插着长香，插了十二支。啊，有人问他，平常烧香只烧一支，为什么今天烧这么多？他说天机不可泄露。问他的人说，我不泄露，你就告诉我一个人，我不泄露。啊，过了一会儿，老和尚说了：“我看到啊，四面八方啊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，所以烧这么多香。”为什么老和尚看到？四面八方都是阿弥陀佛，老和尚念佛的功夫纯了，没有杂念了，啊，才看到一切法全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看一切法，一切法妖魔鬼怪呀，无 为什么？我们心里头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，都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念头有极其微细的念头，那叫根本无明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个念头能生万法。啊，那我们的善恶邪正的念头呢，可以把自信所现的这个万物啊，把它改变。改变什么呢？改变成十法界。啊，要知道十法界是假的，绝对没有。啊，六道轮回不是真的，是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善念变成善道，恶念变三恶道，三善道、三恶道都是自作自受啊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。啊，那别人逗我，让我生气，啊，让我发脾气，我堕地狱去了，他害我了。不是，他来引诱你，逗你，你为什么接受呢？你可以不接受啊，像佛菩萨一样啊，佛菩萨不接受啊，佛菩萨看到要引起自己烦恼，他一个一句对付他就化解了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接受啊，假的啊，善的境界不接受，不造三善道的业，恶的事情不接受，不造恶道的业，善恶统统不造啊。他就出了六道轮回。啊，染净的分别都不造，他就出离十法界了，回到一真法界。诸法之本源是一真法界。啊，我们今天是从一真法界用我们善恶的念头变现出现前的境界啊，或者还继续变现来生的境界、后世的境界、三途六道啊，善恶念头没有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染净念头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牢牢地记住这个事实真相啊！这要是不是佛陀的慈悲，我们怎么会知道啊？这是宇宙的奥秘，知道了要会用啊，那你真正得佛法的利益，你看不用善恶，六道没有了，不用分别，不用染净，十法界没有了啊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回归自信，这样回归一真法性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这个是人人可以做得到，这个是真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做？这个方法妙绝了， 设方一切诸佛成佛方法第一奇妙的就是念佛。啊，所以海心老和尚劝人念佛，念佛要紧，念佛重要，其他的全都是假的。啊，假的就应该放下，彻底放下，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全放下了，真放下了。啊，真放下，对人肯定，像菩萨、像阿罗汉一样，啊，能够做到。为人相处的是道士，感谢恩人，原谅仇人，帮助苦人，救济穷人，调伏狂人，祈祷愚人，感化我人，鼓励善人，警察烂人，心觉迷人，是十种事情。那你自自然然会做到。那么第三呢，允许恭敬自身。你有德行，有善意，有善心，会得到一些别人对你尊敬，对你供养。尊敬，你要是不放下，会生起傲慢；供养如果不放下，你会生起贪念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一供养一恭敬呢，自己就迷惑了。恭敬供养不接受，啊，永远不敢当，你才能真正保持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一惹上了，麻烦就来了，时时刻刻要谨慎。啊，所以供养跟恭敬是要有分寸的，那是真有智慧，绝不过分。啊，过分的标准是什么？是看这个人能承受多少。一供养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了，就不能再恭敬供养。啊，就要适可而止。啊，人根本烦恼里面就有贪名贪利， 啊，贪财贪色啊，就有这些东西啊，外面有缘来诱惑他，他就受不了了，就遭罪了。这个赞叹供养是让他堕落啊，他自己并不知道啊，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看得很清楚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对自己要特别留意啊，为什么呢？怕自己接受别人赞叹，接受别人供养就坏了，烦恼起心性啊，所以供养多余的赶紧分给大家啊，公信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做出来的，大家做出来的啊，怎么能归功于一个人呢？啊，所以人要永远保持低调，永远保持谦虚啊，像孔老夫子。学生们赞叹夫子，夫子有五种德行。在《论语》上有记载，温良恭俭让。那夫子就是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，他做到了啊，这三种原理的时候夫子做到了啊。夫子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所表现的温和啊，善良、恭顺啊，恭敬、谨慎、恭顺、节俭、礼让啊，处处让别人。确定没有给别人相争的啊，夫子一生不给人争啊，表现出来通通是让啊，一让他也让，和睦相处啊，你争他也争，就变成冤家对头啊，何苦来呢？人生苦短呐！啊，别人要争的给他啊，什么都能够学，没有一样不能学，有什么好争的？啊，世间最难学的财务人家要问你要呢，给他吧，给他自己没有了，没有了无所谓啊。如果命里有，这个地方给你，那个地方会来，命里没有的，你不给人，你自己也保不住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心平气和， 欢欢喜喜的让给你。我们这一生这个事情干了好多次了啊，结果让给人怎么样？没多少钱，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富庶，人越来越好啊！啊，跟我这些人呢，对我这个想法做法就放心了，原来不放心啊！啊，我们道场给人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啊，真的。是古人所谓的扫地出门的啊，带着几件衣服、书本、行头就离开了啊。每一次这样的大让，后头就有大德，我们所得到的比前面超过数十太多了啊！证明了张家大师教导我的是德，你能学你就有德，学才得才，学法得聪明智慧一点都不假了啊，六十多年来我们实验证明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这一生过得多自在，不给任何人结怨仇啊，满别人的怨，真正就是满自己的怨啊，跟别人计较，那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学佛就懂得这个道理，只有一个纯真的心，爱一切众生，这些冤亲债主都爱我了啊！为什么？他是一时迷惑啊，他要像我这样清楚，他不会做出这个事情那么出三种法因缘理，以其障菩提心应之啊，这三种法，第一个是执着自己的身是自己，这错误啊！这个菩提心是真心，真心生不起来啊！真心永远被障碍了，这要是啊。第二个要有慈悲心，念念为众生，不要为自己啊。第三个，对于赞叹供养不能接受啊，要谦虚啊，至少要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啊，不能傲慢，不能生贪嗔痴，